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个个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个个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个个发财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大发财， 发财！ 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大发财， 发财！ 个个会发财，富贵似花开，个个会发财，幸运及好彩。年啊，皇上呢福星啊，高照在门外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大发财， 发财！ 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大发。皇上呢家家都欢笑自在，马标一开中亲钱挤满袋，你梗好彩会喺今年中彩，你好应该买翻一张博彩，马标一开中亲钱挤满袋， 恭喜你发财， 恭喜发财，恭喜个个发财，恭喜个个发财，恭喜恭喜恭喜个个发财，我就是郭炳坚，我恭祝你哋今年大发横财，买亲万字紧中彩，巨拎银纸一袋袋，人人听我呢一张唱片一定发大财，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大发。恭喜你大发财， 发财！ 个个会发财，富贵似花开，个个会发财，幸运及好彩。今年啊，皇上呢福星高照在门外。